在太阳节之际，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业绩讨论会分别在民主刚果、埃塞俄比亚、巴基斯坦和尼泊尔举行，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。讨论会上，发言者指出，金日成同志是一位非凡的思想理论家，百战百胜的钢铁统帅，举世罕见的伟人和万众的慈父。他创立永恒不灭的主体思想，领导20年抗日革命斗争、3年祖国解放战争和战后朝缅较量，取得了胜利。